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创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几日咧就系包遍中港同埋海外咧，当然就系香港啊，喺呢一位著名嘅食家，亦系生活家阿蔡澜咧，系逝世，咁啊享年咧系83岁。咁咧本来咧我哋呢一集咧就唔想讲，因为我自己咧即系已经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系写咗几行字啦，系嘛？咁咧就但系有几样嘢咧，我真系而家觉得咧，点解做呢集都要讲讲蔡澜咧？叫做凑下热闹，因为有两三件事咧，就实在睇唔过眼啊。第一件咧，我可以大胆咧，系可以同蔡澜咧系再澄清一次，就系唔好将佢列为香港四大才子，咩金融啊、魏康啊、黄沾啊、蔡澜啊，佢生前讲过唔止一次。香港只系得一个才子，100年来就系金融。话佢哋其他三个同佢都唔系等级，唔系同一等级，而且只可以当佢系老师，而不能够咧系平起平坐。嗱，呢件事唔系蔡澜谦虚，知道蔡澜个人咧，知道咧佢系嫉恶如仇啊。佢对于呢啲过度嘅抬捧咧，同埋擦鞋咧，佢内心啊天生系厌恶啊。因为佢自己咧，佢出入呢个影视圈啊，嗰啲咧大阴谋啊、小算盘啊，嗰种人面啊、兽心啊、算计啊、目的啊，佢清清楚楚啊。佢亦都唔中意人哋凑热闹啊，所以你话喂，你话俾佢听咩四大才子咧吓，佢真系唔中意。香港百年以来咧，佢话只系得一个，呢个就系金融啊。咁当然咧，其他三个都好有贡献。我只可以话咧，喺香港咧就叫一胆拖三脚，系呢50年来咧叫四大好成功嘅文化人。文化人有好多啊，系嘛？即系有学问嘅都有好多啊。喺香港，譬如话钱穆啊、牟中三啊咁，但系有冇成功咧？叫成功咧？就系第一就有影响力就为之成功，第二就活得唔寒酸就叫成功，系咪？第三。就是咧，心为最多嘅人啊，呢个咧世间最多嘅人怀念得最长时间，同埋咧叫喺佢哋嘅作品里边系深入民间，呢啲叫成功啊。所以喺咁嘅衡量、咁嘅标准嚟衡量咧，就叫一拖三。咩叫一拖三咧？可以讲话金融咧系一副啤牌里边嘅黑桃烟嚟嘅啊。如果你话其他嗰三位系烟倾女迹咧，系嘛系烟屎，佢哋一定唔系。倾女积十咧，佢哋都觉得啊，系咪高攀？只可以话咧，系四只系十仔，系嘛？或者系四倾你话要叫做倾女积，倾女 Jack 啊，都叫有高低之分。但其实另外嗰三个咧，当然系各有非常之大嘅贡献，系嘛？嗱，呢个咧系要一定要咧系要代佢老人家正视听我斗胆啊， 系 嘛？第二就系、是、咧。我唔知点解海内外啲人讲蔡澜咧，净系讲佢吓饮饮食食啊咩嘢系嘛？其实嗰啲人对蔡澜真正性格嘅认识系甚少。嗱，我自己咧，佢所讲金融啊、魏康啊、黄沾啊同埋蔡澜呢四个人里边咧，我反而接触得见面最少系蔡澜。虽然我识佢咧都系30年，之但系呢个人咧，你唔需要啊，系同佢过往咁密嘅。因为佢个人咧，佢个性格咧，其实都系好内敛得嚟咧，其实好火爆嘅。你如果佢中意一啲咧识做嘅人，中意一啲咧会佢嘅意嘅人，所以咧你对蔡澜呢啲咧，反而咧系要保持啲距离。对金融当然要保持距离啦，唔好成日话啊，我同系金融嘅朋友啊咁。嗱呢个咧，蔡澜咧，我好佩服佢讲一句，就系、是、我哋三个都唔敢妄称系金融嘅朋友。只可以当佢系老师啦，呢啲咧就叫出做人啊，系出嚟嗰个叫体面啊，系同埋嗰个咧叫知道个分寸。嗱，你嗰啲人成日喺度学话，纪念蔡澜，你要喺蔡澜身上咧， 是学做人，这个第一。第二，竟然没人提到呢，蔡澜是在《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入狱之前，他是邀请一些他的知己，是吧，去跟他做一个直播。在那阵时，黎智英先生已经是中港千夫所指，政治上啊，不是千夫啊，是两大政地方的政权啊，是恨之入骨的人。而蔡澜呢，在大陆有2000万 fans， 但是他照样呢是跟黎智英做了一场直播。当然他在一场直播里面他不讲政治，黎智英也都很懂做，只是跟他讲饮食和生活享受。但是这个人完全不避嫌，可以我讲是一个有义气的人。你要知道呢，黎智英啊和其他那些人啊，那些民主派啊，你看现在香港个个避之则吉，就算他们没有犯过罪，就算有少少东西坐完出来想找份嘢做呢，都没有人够胆请香港的雇主。但是蔡澜你要知道，在国安法已经通过之后，在黎智英即将要逮捕的时候，他明知道如果他从去做一场直播，在大陆那些咁唔讲道理的地方，随时呢是他会被人清算当做黎智英余党。但他一往直前，完全唔惊。呢啲呢就令我諗起，当然冇咁激烈啦，是吧，就是谋术维新里面大刀王嗰种咁嘅作风。当然未到嗰级，是吧，因为蔡澜呢佢有佢自己嘅避世嘅嗰种艺术，是吧，但係咁样呢係非常之难得嘅。对照起成个香港呢嗰啲人呢，你见到嗰啲呢四年来你主动割席或者觉得喂我俾人睇到我同佢同框影张相会唔会影响到我自己搵食或者咩嘢，是吧，你要睇到一般嗰种世俗嗰种现实炎凉嘅冷面嗰种人面，但係呢蔡澜完全冇。冇人提喎呢样嘢，係咪，但唔使驚啦，佢而家已经呢处理晒后事。如果佢今日再生我都唔会提。但係呢见到呢三四日係咪呢个大陆海外一窝蜂啲咩四大才子讲嘅，所以引到佢位助理顶唔顺啊，佢个助理又跟得佢耐，有佢嘅风格。 嗯， 最新佢个助理嘅反应，这几天收到不少电话和信息，除了问候，亦有好多人问未来嘅建议，问得最多呢就是趁呢个时候出来接受访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哇，这个助理都串了，近得蔡澜多呢，已经呢是浸淫了蔡澜的风格。冇错，如果蔡澜是耶稣，这个助理就已经是保罗，你知唔知，他网上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先生的遗产如何分配。你知道蔡澜是最憎呢是人家问这些东西。现在统一回复如下。他说呢，蔡先生时候说自己充满好奇心，他喜欢新的事物，没有试过的食物会饮，要吃一啖再作评论，新科技产品亦都会试一下，所以他充满活力。好奇心令人进步，但好奇的范畴只限于对自己有所提升的知识，而非打听他人私隐，例如病情、财产归属等。是不是，哇，这棍打得硬，花尽心思去探听别人隐私，已属于纯八卦行为。粤语呢就称这类人为八公八婆。多年来蔡生等教导我少同八公八婆沟通，所以以后若有人问这个问题，这类问题，即是那些财产点分配，我会答你一句关你屁事。这些就是呢历历在目啊，是吧，好像蔡澜仲未去。 栩栩如生。 所以就是嗱，这三件事呢就要系诱使我咧，系终于咧要做一集咧呢个风云谷讲讲咧吓，未必讲蔡澜呢个人嘅，我不敢呢个咧系话咧我好了解佢，系嘛，我只可以话蔡澜咧佢支酒咧今次喺大陆非常之轰动，微博、微信同埋社交媒体咧系全部大陆话斋叫刷屏， 系嘛？咁啊，海外啊、南洋啊，佢出生嘅地方咧，亦都咧系将佢当为一位咧系杰出嘅人物。其空洞处啊，系不下于甚至超过啊另外嗰三位啊去世嘅时候。嗱，点解咧？因为而家呢个时机呢、這个 timing， 你要睇下蔡澜咧。佢呢幾十年來，尤其係呢十年八載，尤其係最近呢三五年，佢留喺香港嘅時候，佢講咗啲乜嘢？佢冇講啲乜嘢？你就知道咧，蔡瀾咧呢個叫生活哲學啊。其實咧，我覺得香港就有啲大學咧有科叫文化研究。其實文化研究呢個學科，你唔好喺度抄咧，西方嗰啲咁嘅左翼嘅理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蔡瀾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研究的题目来的了。是吧，为什么呢？是吧，因为我用他、啊、我综合、啊、我所认知的蔡瀾和看过一些访问、啊、我认为他的生活哲学可以归为四句。这四句呢是所谓金融、啊、魏康、啊、和黄沾呢是都没办法用四句形容的。就是他的啫，就是什么呢？叫以流民为绅士，以入世求出世，以从俗成大雅，以有为达无为。嗱，呢四句咧就系蔡瀾人生嘅哲学同埋个总结。嗱，以流民为绅士，你听到唔好兴事啊？佢自己自称系流民噶。嗱，一阵我哋再讲啊，呢个唔系贬义啊，呢个有个引号啊，就以流民为绅士，以入世求出世。以从俗成大雅，以有为达无为。嗱，呢个咧，你一般嚟讲就系睇下蔡生咧，吓讲饮讲食啊，呢样食得好啊，嗰样又提字啊。呢个咧系佢啊呢个入世同埋从俗啊，同埋有为啊嘅一个咧表现嘅主体。但其实佢唔系咁少嘅，佢里边有一种咧系多层次嘅生活态度，食色性也。佢亦都唔净止系讲食。佢亦都講咧，佢對女人嘅態度，而佢對女人嘅態度咧，就係可以講話而家啊，你用西方嗰啲左膠咩女權咧，就句句都係流民嚟嘅。 冇錯， 而家睇翻嗰啲訪問啊，佢猛咁叫啲男嗰啲後輩啊，啲男生溝女啦，溝女啦，係嘛，溝啲醜嘅都照殺，因為由溝醜嘅女人嗰度咧，你可以攞經驗 得罪曬啲女人。 你話係咪得罪啊？係嘛？系嘛？咁同埋咧，佢话啊，有问你有几多个女朋友？我一年一个唔算多，最少61个，并且承认系其中有一个佢系大咗肚之后咧，系佢同佢分手嘅。啊，仲有啊，佢仲有就讲到啲女人咧，佢有时佢厌恶嘅嗰种咧，你直情睇得到系嗤之以鼻。啊，最憎嗰啲咧就开口就讲靓车啊，同埋买名牌啊嗰啲。嗱，呢个你生得靓，佢话咧。对于我睇我蔡瀾咧，都5分钟都觉得厌啦。嗱呢句咧又系得罪95%以上。啊，另外佢话啊，佢话女人咧唔可以俾佢管钱，一女俾女人管钱咧，个男人咧就出息极都有限。嗱呢啲咧亦都系冇一句咧，其实系啱听嘅，系嘛？仲有好多啊，系嘛？就个蔡瀾嘅饮食观，仲有蔡瀾嘅女人观。 有排讲啊！ 饮食男女之间咧，佢系透过咧叫做蔡瀾嘅人生观。嗱，呢个人生观咧，先至系最高嘅层次。我哋今日呢一集咧，就想咧透过呢两只胆啊，系嘛？呢两只马咧，啊，佢前面驱策嘅呢两只马咧，系去讲下咧，啊，佢嗰个啊人生观，系嘛？ 系咁啊，陶生，以我嘅身份咧，其实你话要评论蔡生咧，就真系冇资格。哀悼佢亦都讲唔上，因为同佢并无深交。咁但系咧，有啲日事咧，我自己亲身经历啦，又或者间接地真人真事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你讲到啦，蔡生咧，其实食色性也咧，其实佢毫不掩饰嘅呢方面。 系啊， 嗱喺大约2000年嘅前后啦，如果大家记得无线电视系有蔡瀾探世界呢个节目嘅，当时亦都好高收视率，好多人咧中意睇。咁但系每一次咧。出 trip 啊，即系话去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去拍摄咧，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嚟噶。嗱，当时咧有个真人真事咧，就有位年轻啊，都叫貌美嘅啊，资料搜集咧就进入咗呢个剧组，咁啊招呼啊蔡瀾，咁点解要咁做呢？系因为监制同埋嗰啲编审都知道啦， 如果你揾條麻甩仔或者麻甩佬咧，走去招呼阿蔡省咧，就送死嘅啫。送死點解咧？咁呢個容後解釋。咁但係呢個唔係冇哲學嘅，陣間再講。咁蔡省見到呢位小妹妹咧，哇，眉開眼笑，問佢咩名啊？吓，啱啱入嚟啊，剧组好啊，好啊，好啊，咩都好啊，好啊，好啊，跟住话一齐去日本啦、啊，咁样，哇，好开心，话万事畅顺。点知咧就个我唔记得监制定导演话，诶、哎，佢唔去得噶，佢唔去得噶，佢咧因为佢啱入嚟啊，去亲拍呢个外景，一定系要高级编剧先至可以去或以上啊。咁蔡神话唔紧要，唔紧要啊，新嚟嘅都可以去，都可以去。咁啊，结果咧就同埋佢一齐去，带埋佢破咗格。咁但系唔系冇原因嘅，唔好净系睇下蔡神咧，好似色迷迷咁。但系因为去到外景咧，你都知道啦，个世界咧就女人系着数啲，好多时年轻貌美咧，对于去倾好多嘅场地啊、沟通啊，就算你唔识日文啊、body language 啊嗰啲咧，系一定可以更加畅顺。咁当然蔡神如果喺监制角度嚟讲，有个阿小妹妹招呼佢，更加系万事畅通啦。咁所以件事咧就即系当然啦，拍摄嘅过程咧就唔容易，但系最后都完成。咁你就睇到蔡神嗰个性格，系啊，佢系毫不掩饰噶，对于咧年轻貌美啊，特别系对女性系有偏好啊、偏心嘅。但系咁点啊？咁无线电视根本就系一个咧，我哋叫做名利场又好，或者 系佢系邵氏出身 嘅，佢系选美嘅电视台。咁对 唔好扮嘢啦， 对女色嚟讲，你哋根本就已经系有偏颇噶啦，何必要扮嘢咧？一个此其一，其二你提到阿蔡神嘅火爆，我亲身领教过一次，就系咧同啲乜啲制作人咧，同阿蔡神喺九龙城食饭，咁咧蔡神咧就嚟到啊，神色匆匆，咁啊坐低咧，咁啊制作人咧就同佢啊。好客气，一定系咁噶啦，就尊崇就提下蔡神一啲之前嘅名作啊，又讲下自己嘅履历啊，点知俾阿蔡神一句执埋去，唔好讲以前，讲而家，我想听而家做乜嘢？ 系啊，冇错。 最后好快跟讲倾价钱， 系啊，冇错。嗱，唔好讲钱咯， 冇错。你根本成件事系商业行为，你都系想揾阿蔡神个名号。嚟大家做生意啫，何必喺度矯扭做作呢？蔡神就系唔想嘥时间。嗱，嗰当时气氛有啲僵噶吓，咁但系咧，好快蔡神入到去正题之后倾，佢好快就会俾意见，跟住咧就要讲条件。喂，完全唔浪费时间。喂，呢啲真系咧真神人呀，系咪啊？ 搞到个局面好僵咧，系蔡澜嘅常态啊，系嘛？啊，你知得佢 系啊， 多你而家啲人唔敢讲啊。 系， 系嘛？佢一下唔实一言不合咧，佢即刻发作嘅。 冇错， 呢个佢系真性情啊，系闹过好多人嘅，当面同背后啊，但系句句都系真嘅。OK， 嗯 啊，所以咧，你知道蔡澜呢个人嘅性格，佢系咁咧，系嘛？咁反而咧，你自己识做嗱，譬如话阿蔡澜咧，当住我面同其他人，佢讲过啊，佢话英国冇嘢好食噶。我就系有啲朋友问佢，英国有咩好食啊？咁我谂一谂，唉，我系英国咧，最多都系嗰啲 fish and chips 嘅啫，系嘛？仲要去海边咧，要买得新鲜，咁啲薯仔都几好食嘅。仲有我都谂唔出啦，啊 English breakfast 啊咁。蔡澜即刻讲，话英国冇嘢好食嘅，英国嗰啲嘢我觉得咧冇嘢好食噶，系俾狗食噶，系嘛？啊呢句嘢你听到啊？啊， 好难听啊！ 因为喺食唔难听。在一直间咧，你知道有啲人问我：，你以前喺英国住咗几耐？我话英国嗰阵时住咗16年。呢、這个咧有个伏笔，跟住之后讲咧就是、天南地北讲咗第二样嘢。啲嗰个人翻嚟问英国有咩好食？啊，我话谂起呢两样嘢，啊，佢补一句，佢系英国嗰啲嘢系俾狗食。嗱、啊，你自己听到咧就系、是，你喺佢面前唔好再讲咧系饮食，系嘛？因为系一个。在俾狗食的英国，你竟然可以住得到16年咁耐，你是一个毫无趣味和生活情趣不入流的人、啊、你明唔明啊？你知唔知你要咁领略啊？咁跟住我在蔡生面前，亦都喺呢个江湖上写嘢咩，一句都不讲飲食 ，OK， 系嘛？等佢讲，嗱呢啲咪就系咯，系做人咧眉头眼额咧要识听说话，同埋知所进退，系咪？ 嗯， 啊，蔡澜咧嘅人咧，你要知道佢几廿年，佢出嚟你嗰啲佢接受访问啊，我而家睇翻咧，10个访问有7-8个佢系唔中意，即系睇唔起访问佢嗰个噶，系嘛？因为咧，你同佢有时 闭门啊，同倪匡啊咩其他嘅人士，你都知道佢嗰个真性情，佢真正嘅喜恶，佢有好多嘢好讨厌，例如好讨厌嗰啲满口学术名词啊，故作高深嘅人，例如咧好讨厌咧喺个专栏嗰度咧喺度抛书包同埋嬲人打不战嘅人，佢系咧唔中意嗰啲好 serious 开口埋口咧系讲忧国忧民，佢唔系话反感，而系佢唔系嗰路。你喺佢面前唔好成日讲呢啲嘢，因为第一佢系出身南洋，南洋个地方民风淳朴，亦都可能喺新加坡啊吓，马来西亚嗰啲社会气氛咧，系搞到嗰度啲华人咧，系对于政治嚟讲咧系一个冷感，但系唔等于佢唔知道。你睇下最近呢三年吓，佢写咗嗰副咩对联啊，我而家俾你各位咧睇一睇，呢、這个咧就系蔡澜先生。啊！佢嗰个内心嗰个写照，嗱、啊，我唔读出嚟啦，系嘛？你哋如果手提电话咧，系有呢个画面咧，你睇一睇。 系嗱，仲有一点咧，头系 呢个就系啦，你要了解蔡澜呢个生活哲学咧，有时你唔好净系睇佢讲咗啲乜嘢，九心就一浅，系嘛？九俗咧就一清，你要睇下佢有一啲几年咧，故意唔讲嘅嘢，同埋故意猛咁讲嘅嘢，系咪？嗱，所以咧，佢话呢几年啊，啲僆仔问到底应该点啊？啊，其实佢就话，赚到几多钱就使啦，系嘛？总之啊，要饮饮食食，要自己开心啦，其实唔好谂一啲咧，唔令自己唔开心嘅嘢，咁你就会开心噶啦。其实佢句句咧系话中有曲笔，其实里边咪就系躺平咯，系嘛？佢用一种咁嘅消极啊，系嗰个态度，其实咧系一种咧系积极嘅训练。嗱，呢个咧系好吊诡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嗰四句，系嘛，系好吊诡。其实里边咧咪就系躺平咯。 嗯， 佢唔需要讲出嚟啊嘛。 系 对于佢而家猛咁讲饮食啊咩嘢，呢三年佢有冇讲过一句话？而家嘅香港饮食业好好啊？而家嘅香港嘅飲食好過以前咁， 係嘛？陶生，你講到依點咧，我都有啲分享啦。好多人咧都冇講到咧蔡瀾喺邵氏嗰段日子嘅重要性。嗱，佢有段日事有人講過啦，話去見到佢喺個 office 裏邊無所事事啊，頭閒自散啊，跟住寫毛筆字啊、讀書啊咁樣。嗱，如果大家都知道咧，邵氏係一個宮廷嚟嘅，其實頭你話到佢洞察人情算計。点解咧？系因为佢根本就系由一个宫廷里边咧 survive 生存到现在 survivor 嚟嘅 last survivor 咁就系差唔多系最后的生存者，所以佢对于人情世故啊、宫廷政治啊、人心算计啊，系清楚到不得了。但系呢点唔重要，重要嘅系咩咧？重要嘅系你要留意一下喺邵逸夫时代仲在生。啊，或者后期啦，即系叫时候，佢虽然唔理嘅事务，但系依然咧。所謂舊例就照跟，先至容許到有蔡澜呢種人咧頭閒自散喺一個咁嘅宮廷裏邊啊，行走咁，但係佢可能冇實務，佢可能已經大權旁落。嗱，當時咧點解咁？我舉一個例子，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大家會明白。就如果大家記得吳浩先生咧，即係香港老花鏡嗰、那個，我入行嘅時候佢係我上司，當時其實佢有啲蔡澜 feel 嘅，就係佢當時咧佢已經唔理行政，甚至冇作品。但是无线电视是容许一个这样曾经有学问贡献过的人呢坐一个经理位有间房里面很多书容许我们这些后辈入去跟他倾偈跟他交流取经直至去到他退休为止。当时以前的邵氏或者无线电视呢在邵逸夫先生的领导之下呢就是有这种这样的宽裕。即系容许 嘅空间，系啊， 系啦，俾你咧可以咁样去蹉跎日子，但系正正系呢啲咁嘅空间同埋时间咧，就孕育咗吴浩先生啊、蔡澜先生啊，仲有好多嘅，其实应该大家可能未发掘嘅人才里边，就系咁样先至有呢啲啊人出现嘅。嗱，今时今日成日讲 KPI 啊，成日讲咧嗰个budget 啊，或者系而家嗰种管理嘅哲学咧。点解以后冇蔡澜冇吴浩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咁嘅管理嘅哲学唔再存在，陶生。 所以喺蔡澜身上咧，因为咧邵逸夫系佢第一贵人，生命里面因为佢个父亲 系 嘛喺呢个南洋嘅时候，早年啊系同邵逸夫 天一公司咧喺南洋嗰度做法学，所以咧系写嗰啲文书啊，嗰啲宣传。咁啊，邵逸夫咧心底里边咧，虽然佢系一个算盘好精嘅商人，但系咧佢系尊重文人嘅。但系尊重文人得嚟咧，佢唔俾文人放纵嘅，系嘛？佢完全识得睇戏，系嘛？高嘅、低嘅、上中下流吓，艺术电影啊，点样样淫贱啊、俗咧，佢全部识。但你要知道，养一个片场啊，佢唔可以 afford 一部戏同埋两部戏嘅票场票房失利啊，佢一定要套套咧系捽到咧系有钱赚。所以邵氏嘅电影咧，当然系根据某种嘅方程式。之但系当你同佢赚够钱，好似李汉祥系咪呢个人咧，佢系同好难服侍，因为佢里面嘅 ego 咧系好大，系咪跟邵逸夫咧嗰阵时咧系一言不合咧就自己出去台湾咧开咗间国联公司。另外仲有张彻又系，系咪两个都当红，两个咧互相唔中意，又去啊就开间长工，结果两个咧系拍完唔掂之后咧，邵逸夫啊都唔介意叫佢哋翻翻嚟，一个重新俾钱佢咧系拍风月片，另一个咧系俾个邵氏嘅宿舍一路养到佢去世，嗱呢啲就系宽裕啦，仲有咧邵逸夫仲好尊敬一个咧文化人叫翁宁文。翁宁文咧系以前咧系光绪皇帝嘅国师翁同和个孙啊，系江苏常熟人，就同邵逸夫系宁波人，系大家有都有叫同乡之谊。但系咧佢系养同封翁宁文咧一路同佢挂名做公关，做到八十几岁系照顾，行到出嚟咧，翁宁文咧系非常之儒雅，对后辈啊非常之关心。啊，你见到翁宁文咧，你就会。知道咧上一代民国嘅人系乜嘢，所以咧翁邵逸夫咧对于蔡澜咧，亦都咧系一个好大嘅知遇之恩。啊，佢喺个宫廷睇住好多啲导演同编剧，笑口噬噬咁入嚟，然后垂头丧气咁出去，亦都咧系见过人无千日好，就花无百日红。所以蔡澜唔需要读博士，佢自己承认佢自细咧系南洋读书成绩唔好，每年呢都要呢系转一间学校。呢啲系佢串得起呀，同埋养得起自己冇名牌大学冇高学历之处。而家呢唔系呀，而家嗰啲特区政府啊，嗰啲咩嗰啲咩 KPI 啊，睇 budget 啊，而家嗰种中唔中西唔西嗰种管理方法啊，同埋传承啊嗰啲呢系叫伪精英啊，充斥学术理论啊，呢啲呢系蔡澜根本系嗤之以鼻。所以佢其实是一个古人呢，佢有一个叫古人。 冇错。 是吧，那四个来讲呢，譬如说金融，是吧，金融是一个叫通人，通人是最高的了，叫做 Renaissance Man。这个呢蔡澜是一个古人，为什么是一个古人呢，他有魏晋南北朝，是吧，刘伶啊、阮籍这些作风。一个刘伶呢就是放盈浪骸，说哎死了啊，在这里喝酒，喜欢喝酒，即是那些人说喂你因住死啊！佢话死咗咧，你唔该你即刻喺个地下挖个窿咧，就埋我，叫死便埋我，系咪啊？仲有呢个阮籍咧，就系佢见到唔中意嘅人咧，佢就翻白眼；见到佢啊，佢觉得自己啊好投契嘅人咧，佢就俾一个青眼，所以叫青白眼。咁当然咧，佢唔系奚康，亦都唔系咧其他嗰啲山巨源啊，诸如此类啊，呢啲咧就系涉及嗰个政治嗰度，佢同政治咧系无关。咁佢饮食嗰度咧就深得清代呢、這个叫袁枚，袁枚嗰、那个咧作风，佢猛话自己唔系食家，其实佢嘅饮食咧，你都知道，佢将来龙去脉系咪，同埋点解好食，佢将里边嗰个掌故同哲理讲出嚟。譬如佢一讲，全日本天妇罗最好边间？嗰间叫中村啊，叫纳卡加华啊。佢话咧，个两仔爷咧系做得几张台。佢话炸个天妇罗咧，个老豆炸出嚟搵张纸垫住咧，你又睇唔到一滴油。到咗做咗几廿年，个老豆死咗啦，个仔去继承咧，系用个天妇罗炸咧，响个纸咧就见到一滴油。嗱，呢啲真定假唔知，但佢识讲古仔，佢讲嘢有画面，系嘛？你讲系英国吓啲、食物俾狗食。但他讲得出英国呢是最好的印度菜是哪三间，讲出个名字。这三间呢识食的人呢就知道是有料到的。他说去英国不如就吃印度菜。 我见到阿蔡生就去过好多地方，印度咧未听过话佢喺嗰度咧系欣赏印度嘅咩咖喱系嘛？佢咪识食咯呢啲，食最好嘅印度咖喱，又要环境好干净嘅，又有规格嘅，当然就系英国伦敦啦，系嘛？啊，仲有只有一个就叫猪油捞饭，佢话佢临死最想食嘅系咩？有人问佢，你以为佢系山珍海菜啊、天妇罗啊、寿司刺身？佢话系猪油捞饭。啊，呢、這个咧就系到最尾千里来龙啊，叫反璞归真。啊，呢啲叫识讲，同埋咧系叫识摆个排场，呢叫 presentation。你头先讲点解佢话要靓女咧？啊，唔系佢好识啊，系咪？因为你个画面里边咧，如果你去做饮食节目咧。你个镜头望落去嗰啲一碟碟靓菜咧，食色性也。侧边嗰个咧系陪佢嗰个女艺人，可以冇脑啊，系乜嘢都话好食啊，好食啊，好有口感啊，好有口感啊，唔需要你出声，你只系摆个用个样啊，系嘛，摆喺度就得啦。因为我要画面视觉嘅 presentation， 所以佢要靓女啊。佢亦都咧促使到佢阿蔡澜话啊，女人出嚟做艺人咧。系嘛？就系、是、要点点点，其实系陪衬，系咪？我讲到尾啊，话呢啲尊唔尊重女性咧？你比而家嗰啲白咗啊，嗰啲咁嘅女权分子啊，嗰啲咪就系刘文咯，系嘛？佢讲过噶，啊，佢话佢欣赏香港嘅女人，因为香港嘅女人强。咁你外国嗰啲咧，佢话唔中意，因为外国嘅嗰啲女人咧，一套戏里边系一定要一半男一半女，一半黑一半白，呢啲系造作堆砌出嚟嘅。同埋有好多个职位根本唔适合你女人做，你为女人而摆上去系多余嘅。举个例嚟讲，喺奥巴马时代咪有个女国务卿叫奥尔布莱特嘅 Albright 嘅捷克裔，呢啲咪冇用咯。但系奥巴马要摆喺度话，而家我要男女平等啊嘛，系咪啊？但戴卓尔夫人咧，咁就有用咯，因为佢做系因为佢个才能啊嘛，唔系因为佢个性别行先啊嘛。所以蔡澜咧系一个最憎内心里边，你要睇到佢冇理论，佢唔知咩叫左交吓，但系佢绝对系一个咧保守主义者喺呢方面。诶，有冇人敢闹佢啊？话佢系厌女啊？又唔系话有冇人话佢系 sexist 啊？或者叫 misogynist 啊？冇人够胆，呢啲就叫地位啦，系嘛？佢公然可以同黎智英最后一谈。亦都同最反共嘅倪匡清兄道弟，呢啲毫不避嫌，吹咩？你就唔够胆咧，系讲佢半句坏话。大陆冇封杀佢啊，系嘛？佢同黎智英做完嗰个对谈之后，系有一扎咧粉红咧系闹佢泰山崩于前面，说不变。我谂佢做得呢一步，佢预咗，亦都咧你封咗佢个账号，系嘛？但系到嗰阵时无求啊嘛，呢啲啊。呢啲就系啊，佢有所为有所不为，你唔好以为佢乜嘢咧，都系为咗钱啊，讲钱啊，讲饮讲食唔系嘅。佢做人学佢话斋，佢系有 boundaries 嘅，系咪？所以咧呢、这个叫以入世求出世，以柔为达无为。喺佢身上咧，佢有嗰啲愚昧啊，呢、这个清代呢、这个真系才子啦，系嘛？诶，嗰种咧入世嘅作风，亦都有魏晋咧嗰种嘅清狂。但系咧，佢亦有啦。佢个生活里边啊，佢透过最俗嘅饮食啊，系嚟到咧，系达到一种咧清净无为嘅境界。你睇佢到最尾就系、是、啊，嗰个生活嘅态度啊，话临死将啲嘢全部送晒，系嘛？系有一个喺大陆系一个杨澜啊，系走去问佢啊，系嘛？啊，你有啲咩唔愿意送噶？啊，唔送得噶？啊！佢话哦，喺我身边嗰啲女仆啊，跟咗我几年咪唔送得咯，系嘛？啊，咁杨澜唔识听啊，佢仲话我只系物件啊，我只系物件啊。而家蔡澜话俾你听，喺我眼中啊，女人啊、仆人啊，同埋我喜欢嘅礼物啊，咩系全部等量齐观，系嘛？呢啲咪叫庄子齐物论啊，系里边嘅体现咯，系咪啊？啱啊！嗰啲人唔识啊，嗰个 上一代人咧。嘅講説話方式， 仲喺度美國嗰啲 feminism 喺度走去問，所以一睇九唔搭八啊！好多同佢做訪問嘅人咧，個距離好遠，所以我唔夠膽揾蔡瀾做訪問，係咪？因為我驚自己唔夠班啊，喺無為嗰度啊，仲未夠啊，犀利啊！佢話行出嚟著衫一定要體面啊，知唔知啊？ 你内心里面可以好凌乱，但出到嚟一定要体面。啊，呢啲咪就係囉，係咪 係。 啊，嗰啲文人啊，十个有九个啊，有孙啦，係咪有耳啊，叫放啊，不修篇幅啊，就以为放形浪鞋啦，其实唔係啊。啊，蔡澜咧嗰种生活态度咧，可以讲系有古典，亦有现代，有俗嘅一面，亦都有大雅嘅层次。喺呢方面嚟讲咧，冇人识得欣赏，我觉得。啊，所以咧呢四个人里边咧，我反而同佢见面最少。 嗱，恕我唐突啦，我都代好多嘅听众读者咧，就问你啦。因为你喺个悼文里边提过佢咧，同阿蔡澜咧几年若干年前啦，就去过日本。应该系有团一起去过嘅。咁、 啊、 当时即系你就话有啲好多，应该有好多嘅日事或者你哋一啲嘅对谈咧，应该可以咧啊，俾大家分享一下嘅。有冇一啲事你系可以记得嘅咧？ 蔡澜带团咧，一定系独行侠。 嗯， 系咪？ 系。 佢从来唔会同另外一个人咧系一起带。 嗯， 系咪？我亦都咧系唔会，从来冇问过喂蔡澜。不如我同你一起带团，佢唔会。嗰、 嗯、 次点解带团呢？系2004年，系因为 20多年前 有一期嘅东周刊就做咗个封面，你记唔记得？ 嗯， 系嘛？嗰、那个封面咧系作老作嘅，系嘛？即系我唔讲个细节啦，系嘛？ 系系 啊，一阵嗰啲就系咩酒店啊、行迹啊呢啲嘢。咁咧，我哋嗰阵时就成日咧都见面食饭嘅。喺嗰期周刊之后咧，茶生同埋阿蔡澜同埋仲有几位就一起咧食饭，咁啊而家攞嗰个当然攞嗰个周刊封面攞出嚟讲啦，大家笑骑骑啦，嘿嘿嘿。咁啊金融好识做嘅，绝对唔会问系真定假，系嘛？咁啊我跟住阿蔡澜问：喂，你同东周刊有咩仇啊？我话冇，我话咧，不过嗰本 book B 嗰个老总咧，我话俾佢听系边个？ 嗯， 原来嗰个都系蔡澜嘅朋友。 哦， 系嘛？咁然后咧，金融咧呢、这个真系高人。喺食饭食完饭之前，佢话蔡澜，你下次几时去日本？你同埋蔡澜，你下次啊几时去日本？你同埋舵姐一齐带团啦，好唔好啊？系嘛？咁啊，蔡澜一听即刻应承，系嘛？跟住就同我带咗两团。点解咧？因为金融知道。啊！佢或者佢估量呢、這个咁嘅八卦周刊嘅封面啊，系可能咧系对我嘅形象咧系有问题。于是咧，佢帮我一把，就叫蔡澜做一个顺水人情。于、哦、是咧，跟住喺报纸嗰度卖晒广告， 下 一团去北海道， 我记得好大广告噶。 去金泽卖晒广告啊， 系啊， 就系、是、蔡澜同陶杰一齐去做， 同埋价钱唔平噶，20几年前我记得好贵噶嗰个团费。 呢、這个系对嗰本周刊嘅嗰啲人啊嘅百分一百。 哦，原来茶生提议， 呢、 這 个系茶良镛先生提议。 我从来 呢啲系咪犀利？呢啲系咪高人？嗱，呢啲就系咧喺暗中咧系愿意扶你一把嘅，我冇出声。 嗯、 我完全冇出声，系嘛？咁大家笑一下咁样。蔡澜咧，仲我记得当晚就话，佢哋唔会做我封面噶，系嘛？我就系咁嘅人啦，系嘛？喂，你爆我有咩用啫？喂，喺个酒店影相，你咪影咯，系嘛？我个个月都有啊，系嘛？嗱，呢啲咧就系、是、叫做咧脱俗，系嘛？所以咧，佢喺面前，佢系一个人，佢系一个咧，一个咧系性格好丰富同埋好真实嘅人。即系绝对唔系伪君子啊！佢酒色财气样样嘢咧，佢不避而讲，但系佢系一个有原则嘅人，系咪？ 嗯， 所以咧，你话呢啲系咪高人啊？系嘛？ 哦， 系高人嚟嘅。茶生嗰次咧，就真系呢啲叫雪中送炭。当然啦，对于我嚟讲，其实冇乜影响嘅，系嘛？因为呢啲嘢咧，做呢啲封面啊，出于私欲后啦。喂，嗰阵时东周刊老细系边个啊？何柱国嚟嘅。 嗯， 何柱国做嘅系咪？嗰阵时咁又点啫？咁、 嗯、 我照样何柱国喺光明顶嗰度做，做嘉宾啊，冇嘢噶呢啲，系咪？所以做人问人咧，就切记一个字叫酸，系嘛？同埋要知所叫行止咧，系要有所分寸。 不过真系一期一会啊，点解咧？ 咁多人识做得到噶？ 因为我有啲朋友参加过。当日20几年前呢个团，但系真系一期一会，以后都冇啦。 冇啦，真系冇，有钱你都 join 唔到噶啦。 因为佢另外仲有一位新加坡嘅好朋友同佢做嗰旅行社，系嘛？ 系 嗰阵时叫三人行，系嘛？我做咗两团之后，身边旅行社都冇做啦。跟住佢都即系转移咗呢个同呢个无线电视拍好多饮食节目啦，系嘛？冇噶啦，收得 冇噶啦， 收得好贵噶， 好贵啊！廿几年前我唔记得咗啦，好似五万以上啦，我唔记得咗啦， 唔止啊，六万几啊！ 系好似啊，廿几年前喎， 好犀利。咁啊，蔡生都同我非常之公道，一半一半。我话唔使啦，蔡生，我掏你光啫，你唔使俾一半我，少少得噶啦，随意啦。佢唔系，佢坚持。 嗯， 呢啲咪就系做人有义气咯，系嘛？收尾佢喺呢个中环开咗间 office， 吓、啊，佢自己卖字，佢都打电话嚟，陶杰，你以前写嗰啲专栏有冇留低啲手稿？有嘅话，你同我攞几张嚟，我同你卖，系嘛？咁结果我都收尾攞咗几张，佢真系同我卖咗，卖咗俾翻钱我喎，系嘛？虽然都唔系多，我因为我手稿好多，收尾我都系，唔使啦，蔡生，我唔多谢你啦，我唔使烦佢，呢啲卖咗之后，你又要揾助理计数啊，咩嘢唔需要啦吓？嗱、啊，呢啲就系着数咧，喺面前嘅时候咧，就唔好去到尽，一定要有空间。我你头先讲有宽裕。 呢、 這个待己同对人都系咁， 呢个系喺蔡生上边身上边个背景里边咧领略到，因为其实邵氏嘅如风所及咧，早期嘅无线电视都系咁嘅，你随时辞咗职之后，你可以翻去，唔会有乜嘢唔开心嘅事。啊，我都三出三入啦，喺过去无线嘅电视嘅时代， 邵逸夫好犀利，查良镛都系嘅， 冇所谓嘅佢哋。 唉，好多咧，其实都对佢唔系好住嘅人咧。其实当时他的心都很兴，不过呢雍容大度不会说出来。 嗯 啊，还收尾见到你不是好掂，还关照你添。这就是上一代民国的遗风，尤其是海派，这些真正叫海派。海派不是说出手疏爽啊，是不是在派钱啊，什么海派往往是很孤寒的，请人的时候。 是 啊，但呢他那个豪爽在后面啊， 嗯 啊，这个蔡澜也都是，是吧？所以咧就嗱，你讲啊，你话佢话叫点样叫猪油捞饭咧？佢里边唔系乱嚟嘅，因为咧食嘢咧系讲究，讲究在边度咧？系嘛？凡系你用油咧，你系食荤咧就要用素油，即系话你哋食肉嘅时候咧，你用植物油嚟炒；但系食素嘅时候咧，就可以用荤油。嗱，即系佢嗰啲白饭系淡嘅时候，你反而可以用猪油捞，但你唔可以用猪油嚟到煎牛扒。啲牛扒你可以用啲植物油同埋粟米油，系嘛？嗱，呢啲咪就系叫阴阳啊，系嘛？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呢、這个叫 binary theory， 系中国饮食啊嗰种哲学，就系阴阳之道。佢其实讲晒出嚟啊，所以执埋周围嗰啲啊，好食啊，好食啊，口感啊，有口感好啊，有口感好啊。唉，真系我觉得蔡神其实一个咧喺几廿年喺热闹中生活啊，但系其实内心咧都系一个几荒凉嘅人。其实那四个边个不是啊，是吧？这四个呢你要知道为什么呢，他是一拖三，是被大陆的人觉得是四大才子。因为呢这个称呼我再讲是不啱，因为四个人里面都有叛逆两个字，有叛逆啊， 是啊， 不是循规蹈矩啊， 嗯， 是吧？ 是 啊，所以在蔡澜的身上他有袁枚，亦都有呢这个叫萧伯纳，亦都有少少咧，系马克吐温啊，亦都有咧呢个叫魏晋清流，竹林七贤系咧唔怕得罪人，系好 witty 嘅呢啲人。呢啲人咧，全部都系有啲离，带有离经半道。佢绝对唔系第一，唔系鲁迅，唔算；第二唔系钱钟书，亦唔系胡适同埋钱穆。佢唔 heavy， 佢唔中意 heavy， 佢中意 light-hearted， 系嘛？所以呢啲咧就系、 是、 其实嗰三个都系。全部都是用浅白的文字是去讲到呢高深的道理。讲到呢是好人生的哲理，就是浅白，就不是呢是卖弄，是抛书包。啊，他两个都不约而同跟我讲的，哎，苹果你找啲咁嘅人写专栏，一嚟到呢就喺度漏抽，喺度不战，魏康讲过，唔好理㗎呢啲废人。啊，